关云长，知世恶月，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哎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隔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北京故事广播评书时段。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刘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。满纸荒唐言， 瞧啊，比那画好上了十倍。 一把辛酸泪， 我为的是我的心， 我也是为我的心。 都云作者痴， 他是我们这里有名的泼皮破罗户。 水解其中味， 丢在水里不好，不如放在这绢袋里埋起来。 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首，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为背景，描绘出十八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方方面面，堪称古典小说的巅峰之作。北京故事广播隆重推出由刘兰芳播讲的评书《红楼梦》，敬请收听。 贾母领着女眷看戏，其中有个唱小旦的孩子，扮相好，唱得好，特别招人喜欢。扮上戏呀、啊，像林黛玉，大家全看出来了，可谁也不敢说。都知道林黛玉心高气傲，脸酸脾气大，怕惹她不高兴，谁也不说。唯独史湘云性情直爽，脱口而出，可把宝玉吓坏了，连忙使眼色，意思说你别说呀。可是大家都听清了，都仔细看了看，然后全笑了，真像，太像了。众人呢、啊、没觉得怎么地，史湘云受不了了，因为方才宝玉看他一眼，他就明白了，哦，这宝二哥不高兴了，我走。晚间回到屋里，告诉他的丫鬟翠缕，收拾东西，把我衣服包起来。翠缕说，你要干什么呢？我们回家，忙什么，动身再包也不迟啊，明天早点走。咱们在这儿干嘛？看人家的鼻子眼睛的有什么意思？宝玉听见了，赶忙走到近前，拉住他说：“史妹妹，你怎么了？你刚才干什么？”“哎，你错怪我了。林妹妹是个多心的人，你看，别人也看出来了，她像林妹妹，可谁都不肯说，就怕她恼了。谁知道你就说出来。”我是怕你得罪了他才使眼色，这回子你又恼我，不但是辜负了我的好心，更委屈了我。若是别人，哪怕他得罪十个人，与我何关呢？湘云一甩手，行了，你别花言巧语的哄我了，我也原不如你那林妹妹，别人说他拿他取笑都行，只我说了就是不对，不配说他，是不是啊？她是小姐主子，我是奴才丫头，说不得她。宝玉急得直跺脚啊，哎呀，我是为你好，我要不是为你，我要不是好心，我立刻就化成灰。行了行了，大正月的，你少信口胡说，这些没用的恶事闲话歪话，去说给那些心胸窄动不动就爱耍小脾气的人去听。说完，他到贾母里屋躺在炕上还生气呢。宝玉闹个没趣儿，又来找黛玉，谁知刚要迈门槛儿，就被迎出来的黛玉一把推出门来，砰的一声把门关上。宝玉不明白什么意思，只得在窗外压低了嗓音说：“妹妹，你怎么了？好妹妹，把门开开。”林黛玉就是不理他。宝玉低下头反问自己，我错在哪儿呢？ 黛玉一听外边没动静，以为宝玉回屋了，就想开门看看，谁知宝玉还在那站着。这一来他不好意思再关门了，只可抽身上炕躺下。宝玉随着进了屋。妹妹，凡事都有个原因，你怎么又生气了？林黛玉冷笑着说，你问得好，你们为什么拿我取笑，把我比作戏子呢？你说。在那个年头啊，演员没有任何社会地位，被人称为下九流，当演员就是当戏子，身为下贱，所以黛玉特别恼火。宝玉说，我也没有比你啊，也没笑，你为什么恼我呢？你还用笑啊？你不笑比笑还厉害，你为什么和云儿使眼色，说我爱多心？你安的什么心？是不是他和我玩，他就自轻自贱了？啊，他是公府的千金小姐，我原是百姓的丫头，他和我玩，我要是顶撞了他，他就没面子了。这是你对人家的一片好心，只可惜那个偏不领你这份情也恼了，你又拿我当人情，说我心胸窄，爱闹小脾气，动不动就生气恼人。你又说什么怕他得罪了我，我会恼他，我恼他与你何关？他得罪了我又与你何关呢？宝玉这才知道，方才他和湘云说话的时候，黛玉全听见了，细想起来，自己原为两人好，怕生隔阂，彼此不睦，在两人中间调解调解，没想到不仅没调和成，反而落不是，这是猪八戒照镜子，里外不够人呢。他只好转身回到自己屋中。黛玉见他走了，连一句话也没说，知道他在赌气，就更火了。你走吧，你这一走再也别来，别和我说话。宝玉回到屋里，躺在床上，睁大了眼睛沉思起来。他想，由这一点点小事就引发出来争争吵吵，又由这事儿想到坎坷人生，哀乐无常，又想到刚才听的大闹五台山的戏词，又想到前几天看的庄子，那出世的思想又涌上心头，脱口说道，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。哎，看来还是无为的好，我也学一学那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袭人在外屋听见了，知道宝玉是为什么事儿，又不好劝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劝，只可另找话题。今儿个看了戏，宝姑娘准得还这个理儿。哼，爱还不还与我有什么关系哟。袭人见他这口吻跟往日不同，便笑着说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呀，好好的大正月里，姐妹们都高高兴兴，你反而吹头丧气的样子。宝玉说，他们喜欢不喜欢与我无关。哎，他们既随和你也随和，岂不大家彼此都有趣吗？什么是大家彼此啊？他们是大家彼此，我是赤条条来去无牵挂。说完竟哭了起来。袭人不敢说什么，宝玉哭罢多时，猛然翻身坐起，来到桌案前，拿起笔来，将笔告薄，铺上纸，刷刷点点写了一首曲子词，曲牌也是寄生草，无我原非你，从他不解衣，四行无爱凭来去，茫茫着甚悲愁喜，纷纷说甚亲疏密，从前碌碌却因何，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。写完了扔下笔，心里似乎轻松了许多，上炕睡了。再说林黛玉见宝玉走了，反倒有点不放心，她过来探听动静。袭人见黛玉来了，忙说，他已经睡了，姑娘你看他桌上 放着刚刚写好的一个字帖，你瞧瞧是什么意思。黛玉接过来一看，无我原非你，哦，当时又明白了，知道是宝玉感愤而作，实在可笑可叹，便顺手放在袖内，说了声没什么，他是写着玩呢，就回到了自己屋子里。那史湘云呢，到底是北方姑娘，豪爽大度，没过多一会儿，心平气和又到黛玉房中找她说话来了。就在这么功夫，黛玉笑着回来了，手里还拿着个字帖。湘云说，你拿的是什么？你看，这是宝玉写的。史湘云接过来一看，笑了，哎呀，他心这么小啊。到了第二天，两个人又把这个字帖拿给薛宝钗看，薛宝钗看罢沉思一会儿，猛地一抖了手，哎呀，坏了，你快看，他这是看了相佛出家戏，又想入非非了。哎，都怪我昨天点了那么出戏，害得他竟然想超脱出家，这些禅机最能移情别性了。老太太知道非骂我不可，我倒成了罪魁了。说到这儿，把那字帖呲呲撕个分碎，递给了丫鬟，快把它烧了。哎呀，黛玉妹妹，这可怎么好，咱们怎么劝劝她呀。哎呀，这是贾家千顷地一棵苗，是老太太宝贝呀。黛玉听笑了，其实啊，你不必撕，你们也不用着急，我有办法。你有什么法？哼，我略施小计，叫他自己收了这痴心邪话。哎呦，黛玉，要那太好了，那咱们走。于是三个人便一同往宝玉屋中来。进屋一看，宝玉坐在桌前正在发呆。黛玉来到切近，哎，你说了半天，写了半天，竟是超脱人世的玄话，看来你学问大了。我问你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宝玉说，你还用问吗？你叫宝玉，可你知道至贵者为宝，至坚者为玉，你有何贵？你有何坚？这个宝玉一时答不上来。黛玉接着说，你如此愚钝，还谈什么无我非你，从他不解一，好像我们离你就不能活了，什么事都让你操心呐、啊！一旦你管不了，又钻牛角尖，唱起赤条条来去无牵挂，以后啊，少说这些酸话，我和云姑娘都是逗你玩的，我们四家姐妹有什么呢？瞧你又劝又烦又哭的，谁求你来着？宝玉也不好意思了，你怎么知道我哭了？黛玉等姐妹三人一起念，从前碌碌却因何，到如今回头试想真无趣吗？你说你哭没哭？袭人说哭了哭了。说到这儿啊，大家该琢磨琢磨，这三个姑娘性格不同，她们想的也不一样。本来同看折子戏，宝钗喜欢的是韵律，宝玉欣赏的是词句和思想内容，她有丰富想象力，宝钗只会讨好贾母，怕惹祸，吓得把字帖撕了。林黛玉她最了解宝玉，知道她是一时想不开，并不真要向佛门出世，所以用个小小诡辩术把宝玉说得回心转意。说到这儿，几个姐妹兄弟话去闲戏，说说笑笑，言归于好。单说这一天，宫里太监传出来贾元妃贾娘娘遗旨，命贾政按省亲时娘娘赐的原名各处匾额及宝玉和众姐妹写的诗句，用石铭刻，安放在各个相关景点，作为千古风流雅事。 贾政遵旨招手办理，监工呢还是贾珍从各处选拔精工巧匠，在大观园磨石卷字。因为贾强管理那戏班的小孩抽不开身，又命贾蓉、贾玲帮助监工。这一天选了吉日，开始动工了。贾政啊又想起一件事儿，因为女孩子们要到园子里往来，在那园子中呢有玉皇庙、达摩庵这两个地方，有12个小和尚、12个小老道，都得挪出来。往哪儿送呢？打发他们到几处寺院去。这个消息传出之后，王熙凤觉得这可是来钱的路，她悄悄的就找她姑妈王夫人说，叫她姑妈去找贾政把这活揽下来。王夫人当然信她娘家侄女的，就找到了她的丈夫，跟贾政说，我看这些和尚和道士啊别分散了，万一要是元春再回家呢，我们先把人召集起来又来不及，我看把这些人呢送到铁槛寺去，一个月不过派人送几两银子买些米就够了，说声用随叫随到，多方便呢。贾政一听点头，哎，还合适，就这么办。来人，去把贾琏给我叫来。怎么找贾琏呢？这些琐碎事儿贾政不爱干，找他的侄子贾琏。贾琏正和凤姐吃饭呢，一听招呼不知道什么事儿，放下筷子要走，凤姐一把把他拉住，等等，听我说，老爷找你若是别的事儿我可就不管了，要是为那些小和尚的事儿，好歹你得依着我。你想干什么？跟你说实话，这个活啊包给贾琴。包给贾琴？为什么？你就甭管了，如果老爷问你，你就这么说，叫贾琴去，你的事儿我不管，有本事你自己说。凤姐把头一更更，把筷子一摔，脸上似笑不笑的瞅着贾琏，你这话当真？不是玩笑话？谁跟你开玩笑啊？跟你说实话，西街五嫂子的儿子贾云来求我两三趟了，叫我给找个事管管，我也答应了，叫他等着。好不容易这回有件事，你又夺去了，你夺去了，那贾云怎么办？凤姐笑着说，你放心，这个事儿你让了我，园子东北角呢，娘娘说了要多种些松柏树，楼底下还要种些花草，这活一下来，我管保叫贾云管着工程，亏不了他。你把那个活交给贾琴，我把这个活交给贾云。哎，好好，贾琏答应。就这样，贾琏见了贾政，果然是小和尚的事儿，就按照凤姐说的话回了一遍，这活啊就包给杨氏的儿子贾琴吧。贾政点头，贾琏回来又跟凤姐说了一遍，立刻派人通知贾琴来见。贾琴感激不尽，随后贾琏批给他3个月的共计银子，拿对牌领出白花花2300两。贾琴又雇了个人把银子抱回家，和母亲商量一下，第二天雇了个大轿驴自己骑上，又雇了几辆车到荣府角门，叫出12和尚、12个道士坐上车往铁槛寺去了。你想啊，把这些人送到庙里喝小米粥吃咸菜能花多钱呢？贾琴这一下子捞着了，当然他怎么孝敬凤姐那是后话了。咱们再说贾元妃贾娘娘，她想起大观园的景致，自己游过之后按规矩必须封门上锁，不许别人进去，可是这样太浪费了，园子冷落，家中先有几个能诗会赋的姐妹，尤其是宝玉写诗作赋也大见长进，不如让他们都住在大观园里。